嗱，认呢个天生，认呢个龙生，甚至认呢个天龙八部生，都系艳丽嘅生。天咧，好多人咧就求生天嘅，点解？因为佢知道天上快乐，但佢又唔知道天上嘅快乐系无上嘅。所以咧，我生天就最好啦咁。若有知天拗出天律，我言天生而为少啊，令其成就。晒更人就希望升天啦，但系等到你生咗上天咧，你就知道天上都仲系苦嘅。未得到嘅嘢咧，就去追求；追求得到嘅嘢咧，你就发现佢唔好啦。咁啊，呢啲咧就系天上嘅人咧，佢虽然系快乐咁，但系佢感觉到咧天福享尽嘅时候咧，有五须上缘。五须上缘嘅时候咧，就六极生悲，应够再堕落嚟嘅。咁因此咧，佢都系天唔好啦，我要修行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就话厌离呢个天生，唔想贪恋呢个天科享受，求出离天。咁观音菩萨咧就响佢嘅前边咧现天生，为佢咧。是呢个人生能得，法法能忘。你应该咧系做人咧，系响人道去修行，修呢五戒十善，将来就可以解脱啦。或者为佢讲三十七道品嘅法，或者咧讲四弘誓愿、六波罗蜜种种嘅法，令佢成就人道之中去修行。若有之龙拗出龙论，我言龙生以为是法，令其成就龙。你哋见过未啊？我哋未好似呢一个现代好似龙系冇嘅，但系实际上咧，响大海上都仍旧有龙，响天上仍旧系有龙嘅。所谓天龙八部吓，龙有四种，有一种咧叫做蛇龙啊，蛇龙；有一种叫做象龙；有一种叫做马龙；有一种叫做鱼龙。是呢幾類龍，象龍、蛇龍、馬龍、魚龍，佢嘅職責咧，或者係守天宮嘅職責，或者興運共耳嘅職責，或者咧係開呢、這個江河嘅職責，或者係守呢個寶藏嘅職責，佢類有種種唔同，所以叫做支龍嚇。龍咧，因為前世喜風暴施。但是又骄慢更高，而且呢心术不正，非常之嗔恨心重，所以呢就堕落做龙类。龙呢有五个时候呢是现这个龙生，现这个蛇生，生的时候龙是一条小蛇来的，嗔恨的时候就恢复它这个蛇的形象了，翻旧的时候靠靠的时候，死的时候，这五事呢，龙生变成蛇生。龙有什么好事呢？有三横，龙是有不思议的力量。五不思议之中，龙的力量是属于一种不思议。但是呢，龙有三种过患，到时到后呢，那些热沙呢，自自然然飞来，压它的身。有时呢大鹏金翅鸟呢飞去海嗰度食佢啲龙仔龙仙。同时呢大风呢会破坏佢龙宫或者破坏佢衣服。呢系三种话。呢个都系业报嘅。业报所感。因为佢犯戒多生，我闻降高，所以堕落龙呢都有呢个苦。因为有苦嘛，所以他就风起七离龙生，我不做龙生了，我大世做人了。观音菩萨呢就现这个龙生，为他讲这个忍辱、仁慈、廉让种种的道理，令他呢修这个忍辱波罗蜜，令他心呢不嗔不恨，由此呢就可以解脱这个龙生，而成就他的愿望。若有 肉差闹道本论，我依彼此唔认肉差生，而为事法令其成就。肉差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养健或者节习，即系行路好快嘅，系一种鬼嚟嘅。哦，节习鬼有地行嘅罗刹，又叫肉差，又叫做罗刹吓。有空行嘅罗刹，有飞行嘅罗刹，三种。因为佢前世是修禅定而不持戒，喜欢杀生食肉，因此呢就堕落这一类。喜欢修禅定是好，但如果你不持戒呢，堕落做这个肉叉鬼，那么以其修呢禅定呢，不如不修了，不如是老实念佛好了。因为佢受到佛教的方途呢，那么知道这个恶性呢就会堕落的，因此他就非常希望离开这个落肉叉生。因此呢观音菩萨就在他前面现这种生，为他说持戒修科爱护动物种种的法门，令他成就所愿，能够脱离这个节习鬼的生。欲见踏破闹铁麒麟，我依彼此言乾达婆生，言达婆生而为事法令其成就。印度话乾达婆翻译中国叫做沉香，据说是天大式的咒恶的神来的。这种人呢，这种呢不食酒肉的，只是食香，以香为食。所以呢天帝式一想咒恶的时候就烧香，烧香呢他就来了。他平时是自依这个须弥山南边的金刚画，他一闻到帝式的香味呢，他就即刻上天。上天就什么咒恶，为帝式咒恶。这一类呢，如果他成日亲近法问法的话，他觉得这个呢是一个苦差来的，所以他就希望，我以后不做这些事了，我希望做人了。观音菩萨呢就现这个乾达婆生为他说法，是什么法？说放日冷惰的过云，令他知道五戒十善种种法，精进去修行，那就可以成就他的愿望。若阿修罗傲铁麒麟，我依此彼此现阿修罗身，而为事法令其成就。阿修罗翻译中国叫做飞天，是非的飞，不是飞上天的飞，即是说这一种人呢有天的福报，是没有天的道德，是要有道德才可以升天的，他没有天的道德，脾气非常非常之曳，成日讲打讲杀的。据说呢男的阿修罗很丑样的，女的阿修罗呢很美貌的，是化身的阿修罗呢是天才摄，胎生的阿修罗呢是人才摄。人根呢有些好打仗的，非常嗔恨心重的，这些就是人根的阿修罗。卵生的阿修罗呢就是鬼道摄，湿生的阿修罗是畜生道摄，因此呢这个阿修罗是散播于这个四生。印度有阿修罗，地狱有阿修罗，饿鬼有阿修罗，畜生有阿修罗，天有阿修罗。所以呢有些佛经只是讲五道，讲五菜，不讲六菜，因为阿修罗摄享其他五菜。他呢不但是嗔恨心重，而且妻忌、妒忌、好胜，由这种恶业呢就堕落做阿修罗了。但是他有福报、他有福报，所以呢他住的是能长楼阁，是很漂亮的宫殿，可惜每一日三个时辰呢苦盖自知，刀啊、枪啊、剑啊、戟啊，从空中飞嚟， 这个是业力所感下。如果他不躲避不切就会受伤的了。所以这一类众生呢有时呢都厌离，希望脱离这个阿修罗生。观音菩萨呢就在他前面呢为他讲慈悲、忍辱、谦恭、良善种种的法，令他呢是修这个十品十善，成就他脱离这个阿修罗生。脱离了阿修罗生去哪里啊？当然是做人啦。所以我们现在人生能得，法法能闻，我们已经很侥幸的了。千万不要说做人这么辛苦死了去了，千万不要，要把握我们有幸的生命做无幸的事业，是人生呢在六道里面最好是修行。因为为什么天道的众生太快乐，不能够去修行，出生道的众生呢太蠢，没办法修行，鬼道、地狱道出生呢众生呢是太苦，没办法修行，唯有我们人道众生苦乐交侵，有时呢遇着逆境呢就激发我们修行的心了。所以人道的机会，诸法是法都以人为对象，所以法话我都是属于人类的。所以呢人生就最好，人生呢如果你生而为人，不把握自己的人生去做善事而去做坏事呢，就浪费自己生命了，就辜负了自己了。所以大家我们现在有五根具足，六根具足，又环境又这么好，又咁靓，又咁聪明，系嘛？咁如果我哋唔学法，系咪辜负咗自己咧？系嘛？所以我哋要把握时间学法，学法咧，生生世世行菩萨道，咁教导众生，等到你福足慧足，你就可以成佛啦。阿修罗吓，而家讲紧罗罗，欲紧罗罗，牛舌其牛脱其类，我依彼前言紧罗罗生。而为是法令其成就，印度话叫做紧罗罗，翻译中国叫做二圣。因为佢人咧，佢形象咧系人似人，但系佢头有两个角，有两只角突出嚟嘅。咁有人睇到佢咧就疑神疑鬼，呢个究竟系神啊，系人啊，系鬼咧？咁叫做二圣，系天帝式嘅歌神嚟嘅。天帝式咧系想娱乐咧。找这个沉香的这个上去奏乐，就找这个义神上去唱歌，他样子呢就是很丑样的，但是声音呢是很美妙的。在菩萨慈胎经里面有话，虽未生八十宝生之中间有紧罗罗，以其中自化又昔日布施的力呢，感到感召布得到呢七宝的宫殿，寿命好长好长，但因为取前世为二三宝的功德，所以堕落来做二圣了。因为听佛说法说三宝的功德好大，那他为二是不是啊？那他有一种二心呢，所以呢就堕落这一类。据说呢他隔落底出汗的时候呢，他就 自动去上天了。上天做什么？为帝释去唱歌。有很多事呢帝释是信佛的，即是这个上帝是信佛的，有很多事呢要歌颂这个佛法，唱这个佛法的歌呢就找这一类神去唱了。但是现在呢说有这一种这一类的众生啊，希望解脱脱离呢一类嘅生命嘅话，观音菩萨咧就现佢同类嘅生，为佢讲欲乐咧系无常嘅，系苦嘅，应当咧系正信三宝，修行十善种种嘅道理，种种嘅道啊，令佢成就得上所愿。摩夫罗伽 拗铁其论，我于彼前言摩诃罗伽身，而为事法令其成就。摩诃罗伽是咩？大蟒蛇，翻译中国叫做大蝮行，蛇是用个蝮嚟行嘅，哦，比较天狼咧个苦咧更加多，因为点样？嗔恨心重，嗔恨心重咧，所以咧就堕落呢一类啦。我哋拜梁王忏啊，记得嘛？梁王忏里边呢，这个梁王嘅夫人系咪因嗔恨心太重，所以就堕落做呢一个蛇？后来咧，报望请呢个梁武帝为佢忏悔。原来后来咧，呢、这个宝智和尚就做咗呢个梁王忏，系咪咁啊？做咗呢个梁王忏。嗱，有一个和尚吓。老和尚持戒好清静嘅，但系就好执着、好固执，而且又脾气好曳嘅。有日咧，佢有病咧，佢就唔去过堂啦。唔过堂，你知道啦，过堂咧就要以前啊，每个人要攞个钵去过堂嘅。就啱啱有个小沙弥咧，想去过堂咧，就冇钵头，冇钵头就向呢个和尚借呢个钵。那个和尚就不肯借给他，那个和尚仔就哀呀哀哀他，借给我啦，我要吃饭的，你不吃饭店，你不吃，借给我啦，唔该你啦，慈悲啦，哀哀哀哀哀到他呢，好啊，我借给你，但是我这个钵呢是很宝贵的，你不要打烂我的，打烂了等于拿我命的。那个和尚仔绑着个钵战战兢兢战战兢兢，怕打烂嘛，只是看着个钵咯，要去吃饭了。吃完之后洗完钵呢，就拿回来又战战兢兢绑着个钵，只是看着个钵不看路，撇了一嚿石跌了下去，砰砰打烂了个钵。打烂了个钵呢，那个和尚说，我都说叫你不要打烂我的，你偏偏打烂我，发大发脾气，一嬲死了，真是激死了，激死了，即刻堕落大蛇大蟒蛇，堕落做大蟒蛇啊！佢即所以修行人咧，临终最紧要，临终嘅时候嗰个业力最强啊嘛！啊，你一生念佛都好啦，如果你临终嘅时候嗔恨咧，都会堕落嘅。啊，人咧生死之根咧系随业所展，边个业强咧就牵咗你去边度。他是为了嗔恨心而死的，即刻堕落大蟒蛇。堕大蟒蛇之后呢，他还念念不忘，要找这个和尚仔报仇。有一天呢，那个主持叫做华严和尚，在那里讲华严经，他听到很大风，他知道那条大蟒蛇来了，于是快点拉个和尚仔在自己后面，企埋在自己的背脊。咁我条蛇入嚟咯，入嚟左睇右睇，左睇右睇，咁啊揾个和尚仔啦。咁啊嚟到呢度咧，嗰个方丈咧就呢个色像一笃佢停咁啊，咁佢就停响度啦。啊，呢、这个华严和尚同佢说法啦，佢既知业力不可思议啊，为乜嘢仲放下咧？啊，佢毕竟都系修行人嘛。啊！听和尚同佢咁样讲说法咧，佢就知道哦，系自己因为嗔恨心先堕落，而家再去报仇，咪冤冤相报。于是咧，佢就闭目跪响度，伏响度唔喐。咁呢个华严和尚就为佢说法，啊，是嗔恨心唔好，点样，希望佢忏悔。咁然后大家同佢念法忏悔。之后呢他就离开了。离开之后呢，那个华严和尚就叫他的徒弟，他都是一个老和尚有徒弟的嘛。他说，你师父呢已经知道忏悔了，你跟着出去看看怎样啦。跟着出去呢，那条蛇呢去到身上呢就撞石头死了，再做回人，再出回家。咁、那个华严和尚咧，就叫大家咧以僧礼而重之，啊，以出家人嘅 禮儀去葬佢。由此可以知道咧，这个業力是不可思議哦。所以这个嗔恨心不可以起。以前咧有好多事咧，有人激嬲我，我都好嬲噶。有一次咧，我約咗個人嚟車我去街，佢就遲咗半個鐘頭。咁佢死老法師，梗係嬲我哋，梗係鬧我哋啦。咁啊走嚟，咁我話點解你哋咁遲啊？咁笑眯眯，佢話：法師佔咗性喎。實際上點講咧？嗱，修養咧要有進步嚇、以前咧就急啊急啊嗰時，但係我覺得咧時間係自己把握噶嘛。为乜嘢要嬲咧？人哋浪费你时间，你咪嬲咯。但系我觉得佢迟啲嚟，我咪念经咯，持咒咯。我喺门口行嚟行去，经行持咒，冇嘥到时间啊，使咩嬲啫？啊，咁就已经对自嗔恨心啦。你哋谂下咯，应唔应该咁样做咯？哦，咁我咁样笑眯眯同佢讲，点解迟咗啊？咁佢又高兴，我又高兴。哦。唔係啊！唉，法師又鬧咯，啊乜乜乜咁，大家都唔高興，何必呢？咁所以呢個就係進步，學法要有進步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話我以前成日都鬧人，而家話嚇總唔見法師鬧人咯。咁你哋而家見我係咪好慈悲啊？係咪唔會鬧人？我真係而家唔想鬧人噶啦。不過咧，有時你哋可以誤會。我教你做呢样嘢，或者我大声，因为我成日咧，我教一世人都系教书嘅，教书又要讲大声，讲经又要讲大声，所以讲说话咧，无形中又大声咗。一大声咗咧，人哋误会我闹人，实际我唔需要闹人，唔需要闹人系嘛？闹人系咪好嘅？咁所以咧，你如果嗔恨心重，闹人成日闹人咧，你固自堕落嚟做呢度大蛇。仲有啊，有啲人貪咧，貪都會墮落噶。梁武帝問寶智和尚：，佢話呢一躝呢個阿躝啊，呢、这個地區啊，有啲乜嘢好嘅出家人，好道行嘅出家人，請佢嚟供養咧？咁寶智和尚就話：，嗰、那個呼海禪師好好噶，好好修行噶，但可惜脾氣曳啲咧咁。咁梁王帝就去请佢嚟咯，请佢嚟宫中供养咯。咁佢话几好啊？点解你话佢脾气曳啊？咁佢话：嗯，你都未见过啊。嗱，我教你嗱，听日你就召合大众嚟普供养，你咧就将佢放落最尾最尾嗰度。哦，你睇下佢啊嗱。咁个梁武帝就照做啦，照做咧。咁呢個呼海禪師咧，真係嬲啊！皇帝睇唔起我，叫我坐末席。咁係諗諗下，自己修行咁耐啊，何必為咁樣發脾氣咧？咁忍咗。咁第二日咧，個梁武帝就同寶智和尚講啦：，我都話佢幾好啊，點解你話佢脾氣曳啫？佢冇發脾氣啊！你未知道，佢夹硬忍咋？嗰梁武帝就以为宝智和尚妒忌，讲佢坏话。系你再试下啦，你又嚟摆宫中大宴，然后咧普供养，哦，俾撑钱，送礼物，你送到佢嗰度咧，你故意叫个宫女唔俾佢。仲要話佢幾句，你睇佢啊嗱 ，OK， 照做咯，照做點啊？又嗰、那個宮女咧，拎到好多紅，拎個紅包，呢一匹好靚嘅布啊，同埋好多禮物，派唔喺度派到佢面前，睇下佢，故意睇下佢，你呢個和尚咁邋遢，點配著咁靚嘅布啊？咁，俾你咯。真是嬲！皇帝睇唔起我，连宫女睇唔起，岂有此理！一嬲死咗，死咗咧。咁嗰个宝智和尚开个意唔开啊吓，佢就话俾梁武帝听，佢话你快啲派人 騎匹快嘅馬，去到距離呢度三里路嗰棵樹嗰度捉個彩雀翻嚟。咁啊，梁武帝又真係做咯，就去到嗰棵樹嗰度，係話邊個地方邊個地方嗰棵樹度，去捉個捉只彩色嘅雀仔翻嚟。那個寶照和尚一揸自己一條頸，何必不放下？老修行啊，为乜嘢唔放下？一捻捻死佢，只仔死咗，呼海禅师醒咗，即系强嘅业力咧，就即刻令你堕落噶。哦，所以咧，我哋而家由而家开始，大家知道家庭里边又好，对人又好，忍辱波罗蜜，人哋对你任何唔智咧，你都要忍，唔需要发脾气。发脾气，好似阿洪少君个仔都会话啦，你食毒药啫嘛，系嘛？你发脾气等于自己食毒药啫嘛，系嘛？发脾气系对身体好唔好噶？所以大家学佛就学到忍，忍又系一种美德嚟嘅，又系一种功德嚟嘅。忍辱波罗蜜嘛，系六道文行之一嚟嘅。哦，咁啊，为咗我哋，为咗保持人生不失，啊，为咗系。生生世世行菩萨道，我哋唔好失人生，唔失人生咧就要修呢个忍辱，哦，唔好嗔行，唔好贪，唔好痴，唔好杀生，哦。若知众生闹人修人，我以人生而为是法，令其成就。好啦，而家讲到人道，如果有啲众生欢喜做人嘅，而欢喜响呢一个。人道修行的，咁观音菩萨咧就现一个人生，为佢说法，令佢成就。人是以乜嘢为止啊？以五戒为止，哦，能够保持呢个人生不生咧，就要受五戒。六道之中咧，因为天上最快乐嘛，其二嘅五道咧，其二嘅四道咧系太苦嘛，唯有人道咧苦乐交侵，容易修行。人类的智慧是最高，可以懂得学法，可以懂得修行，因此六道中的众生，而六道中众生即是其他道的众生，有人欢喜做人的话，修人道的因，菩萨就现这个人道，为他说人道的法。人道法首先就要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十善，这样就可以保持人生不失了。咁現在你哋皈依咗三寶啦，唔係又受持咗五戒啦，唔係保持五戒清淨，哦，嚴守五戒清淨，又行十善，咁樣咧就一定係生生世世都可以做人咁。你話我都唔想生生世世做人喎，咁想唔想啊？想唔想之間係嘛？想可以做人，唔可以。不可以做娑婆世界的人，做极乐世界的人，做法国的人，不就好咯，是吧？一定是要做人才可以修得成佛的，哦。